第八课，换钱，热身， 外汇牌价， 货币， 英镑， 美元， 日元， 韩国元， 欧元， 汇率。第一部分，词语。 人民币， 或者， 个， 知道， 美元， 比价， 可能， 一样， 每天， 问。专有名词， 中国银行， 句子。 一，请问在这儿可以换人民币吗？ 二，一美元可以换多少人民币？绘画。 请问在这儿可以换人民币吗？ 对不起，我们宾馆不能换。 哪儿可以换钱呢？ 中国银行或者各大宾馆。 需要护照吗？ 需要。 一美元可以换多少人民币？ 不知道，每天的比价可能不一样。你到中国银行去问问吧。活动，听后搭配。 一，哪里可以换钱呢？ 去中国银行。 二，请问在这儿可以换人民币吗？ 可以。 三，需要护照吗？ 需要。第二部分，词语。 快， 分， 一共， 数， 如果， 回， 国， 剩下， 把， 换成。句子。 一，美元和人民币的比价是多少？ 绘画。 请问美元和人民币的比价是多少？ 今天的比价是1:8.06。 一美元能换多少人民币？ 8.06。您要换多少？ 300美元。 一共是2418块人民币。您数一下。 对，如果我回国时还剩下人民币怎么办？ 您可以把剩下的人民币再换成美元。